号码牌。 岁的歌曲，是的，这首歌是2003年孙燕姿呢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所演唱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今天晚上之所以要在第一首歌带出呢，是因为洪宪冉他写了一段话，让我看了之后很想帮你透过电波放大这个声音，让老天听到，然后给你提提速。他说我想听这首歌，我都等了快28年了，马上就老了，怎么还没有遇见他呀？我的号码牌怎么那么靠后啊？这首歌里面唱到，拿着爱的号码牌在等待着真爱的到来，他感到自己的这个号码牌的位次实在太靠后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让已经做了2个孩子的妈妈的孙燕姿为你而再唱这一首歌，愿你的梦想可以在2018年实现。其实当这番话念出去之后，会有很多38岁甚至年龄更大的人想对你说，可能过了30岁之后，你大概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着急了。当你的生活里有了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等待的心情就不会这么焦急了。当然我非常理解你觉得自己快老了这种心情，每个人都会在一些阶段里特别特别的自信，或者是特别特别的不自信，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一会儿升上去，一会儿降下来。就像有时候我们在拍照时，因为美颜，我们会对自己好像有了信心，原来我还挺漂亮的。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一切之后，当一个真实的面貌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刻，你又突然间开始觉得岁月真是不饶人啊，你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和过去比起来有了岁月的痕迹。但人生中所积攒的那些底气，那些随岁月而来的勇气，都是在这个时刻来帮助你的。你的存在不是一个光鲜亮丽而让所有的人喜欢的，你的可爱是因为你的性格，还有你对周围的人所给予的温暖和那些你的细节。所以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当我今天晚上独立陪伴你的时候，很想和我的听友说说悄悄话。如果你愿意和女友韩立度过一个安静的独立夜，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重温这首《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 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真的是一首已经超越了原唱带给人的那种心动感觉的心动，来自陈洁仪的翻唱。最早看到这部电影《心动》的时候，在里面听到这首歌就已经是整个人不行不行了，那个时候还年轻，但是能够明白一生中很爱的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关联的那种难过的感觉。慢慢的，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当你开始又有了别的爱人，又经历了一些爱情故事之后，重新再来听这首《心动》的时刻，你会发现就像是你第一次做饭，没有什么经验，可是你却最有热情想做好它，即便是那道菜的味道和后来比起来真的不够精准，但是那个时候的紧张，那个时候的投入，是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复制的。所以这才是心动美好又绵长的缘由吧。听着这样的音乐，看到了8年前听过节目，今天晚上又回来发给我小纸条的林忆北，你的名字很容易让人看成是林忆莲。他说8年前上高三，那个时候没有微博微信，男左女右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台灯下独自奋斗的夜。 现在一个人移民到国外了，回国探亲，又听到熟悉的男左女右，一切都变了，但似乎什么又没变过。这种感觉很微妙。祝男左女右好，也祝你好。它还是一档很简单、很原汁原味的晚间节目。 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最后越简单才会越深刻，简单不代表着粗糙，简单更不代表着肤浅，简单是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分量十足的给到你。今日份的男左女右是我一个人陪伴，没有话题，也没有冷笑话。短文章呢，我也想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周末做一个尝试。如果你觉得在夜晚我的声音真的可以让你有一点安全感，一些非常舒服的东西存在的话，愿意让我用声音帮你读出你喜欢的话、喜欢的东西，我很愿意在今天晚上 以一种为你定制的服务的方式为你朗诵，就像是你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有主播有视频的那样的节目，你会希望他为你唱首歌，因为他嗓音很好，演唱的水平又很高。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你喜欢的文字在这个晚上定制式的送给你。这也像是上一档节目点歌的时候你写下的一些话，但是在男左女右当中，在第二个时段里，就像我们平常读的暖文章那样，最好是你非常喜欢的一段话，非常喜欢的最近对你而言很有醍醐灌顶式的一种启发式的文章或者什么，当然不要太长哦，我来帮你在这个夜晚送到你耳畔。这期间呢也会非常不一样的带出你想听的歌曲。牵马不骑的怪小孩，男左女右的听众吗？我想听小幸运，愿往后的时光都幸幸运运。好的，请接收。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世界的

少了笨拙的从前，请继续陪伴我下半个未来，我们天天更新最美好片段，不管什么剧点企图打断连载，我们要一辈子有后来后来。幻想追逐的像梦想，后来有我们彼此呼喊，后来还一起逆风破浪，接着找新的梦幻想，没想过我们时间的墙像一道回门， 开始的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能走到这么久的后来，一晃11年就这样过去了，还是你熟悉的男左女右，一点都没有改变，包括我一个人时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又到周末了，我想和你分享一些爱的箴言，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感悟。当然这一切都是生活的经验家们他们留下的，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咯。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人的一生，一半的时间在实现欲望，另一半的时间在掩盖欲望。现阶段的你更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而非择优而选的睿智。无论你昨晚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上醒来，这个城市依旧车水马龙。爱可以表达，喜欢也可以，只有放不下不可以。有时遥不可及才是最好的距离，没有期待，没有妄想。

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必何其荣幸。在必须发现我 李宗盛给自己的歌，于是张悬就唱了关于我爱你，都是有态度有故事。杨月对我说，有男耳朵呀，我就是男耳朵，所以刚才这首歌呢也是为你而响起的。在这样的一个没有男左的夜里，可能有些话题呢可以很温柔的带出。最好的我们0118问我，你说珍惜是什么？刚刚这首歌里你应该听到那一句，去拥有去珍惜和挥霍是同一件事情。当你如果不知道珍惜是什么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挥霍是什么。挥霍就是越来越少，珍惜就是越来越多。珍惜就是你开始怕这件东西离你而去，因为敬畏，因为内心里珍惜，所以你会做出很多突破性的事情。这也像是我们所说的，你开始放下自己，好好的拥有它，就是珍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愿你正在问的这个问题，你突然间明白，答案在生活里，在你的每一件事情里。你有多爱，你就明白自己有多珍惜了；有多怕失去，就知道自己可以为他牺牲些什么。继续，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安静的夜。曲中人这位听友对我说，不是我们女听友晚睡，而是男听友这个时候应该都在组队打游戏，他们说晚上队友多，通关快。懂懂，就是他们的宵夜变成了一种新的吃鸡，对吗？ 虽然我从来都不怎么玩游戏，但是我能够感知得到有很多男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减压，来为一天的生活里那些紧张的时刻做一个排遣。当然任何的事情只要适度，只要开心，那就用你的选择去继续它。我会继续来收你的小纸条，我看到了，我是袁小胖写了很多听男左女右的感触。你说记得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10点钟躺在床上听男左女右，我们宿舍在7楼的顶楼，没有空调，热到爆炸。如今毕业一年了，时隔好久又来听男左女右，可是我却好怀念那个热到爆炸的宿舍。耳机里有你的声音，默默的声音，还有你爱的五月天，好好的。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13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因为是否想念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特别特别希望所有听男左女右的听友这些年真的是好好的度过，如今呢已经岁月静好的又故地重游，就像听友最左的妻他的小纸条上这样写道，只能趁孩子睡着了听广播了，我第一次听你们节目的时候还是大一呢，那时候还令你说你30岁，好吧，现在我30岁了。时光流逝，躺在身边的人由当年的室友变成了当时还未曾谋面的娃和娃儿他爹了。

知道你我的好久不见，具体到哪一年，有五年、十年，还是一年的好久不见呢？这个久到底是多少？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其实人生中最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虽然你忽略掉一些东西，但是当他再一次闯进你的世界里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他的感觉没有改变。就像你爱过的美食，多年之后它还是那个味道，你也还依然喜欢它。广播节目也是这样，一直都听一直都听，我觉得还真的挺难做到的。有时候我也想自己，如果后来没有做电台主持人，我原来也是一个广播的发烧友，很喜欢听，如果我没有做这行，我的世界里到底和广播还有多少的千丝万缕呢？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当生活的重心里多了很多的责任，当你们的生活的版图里有了太多太多的事情的时候，广播真的不可能再像上学那会儿，在你的上学、放学、吃饭、朋友聊天中被提及。所以我们的角色，包括我自己对陪伴大家的这种占有欲，已经开始变得非常从容淡定了。有人听，有更多更多人听，有更多更多人爱，固然特别好。但若你们不来，我也希望曾经有过的日子里，对于这档节目的喜爱之情，还有你心里的评价，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一切比什么都重要。这首英文歌我特别特别喜欢。 I know your eye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I really need to learn, 'cause we'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 breaking us down. They should all just let us be. We belong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deep is your love? How deep is your love? 陈演唱的你有我，特别认同里面有一句歌词，在这地球可以谈天的人很多，可是啊能谈心的人不多，所以就很珍惜你这个人。很喜欢林依晨演过的戏，还有她说的话， 是一个活得很真诚通透的人，虽然有时候棱角分明，也会让别人觉得实在是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以一种舒服的微笑的方式的格格不入，会让他以一种更权威的感觉，更值得信赖的感觉被你一直喜欢着。说到今天晚上是很特别的一期节目，如果你有希望我在电波当中放大的某一段话，你喜欢的诗，都可以发送过来，我来帮你大声的与大家分享你喜欢的这段话。外这尼发来一首诗，当时我在想，当时你不肯流的那滴泪，是已经释然，还是依旧抑郁，而成为胸口的朱砂？我在想，当时你不能说的那句话，是已经淡然，还是更加刺痛，而成为壁上的文化？我该怎样才能让你明白，当我伸手抚弄你的眉头，那段岁月就从此我入，至今不曾摊开的我的手，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 星期五的晚上，如果没有点林宥嘉的话，就很不男左女右了。所以即便梦没有放出那一首经典的，我也要带出这首，你喜欢吗？谢谢很久没有到来，但是还依然记得这里的很多听友，不管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以往看微博也听广播，在丹麦的听友，我看到你的留言了。目前确实是没有公众号在更新暖文章了，所以只能在北京乐广播直播的时候听到我和你分享的内容。而今天晚上呢，有一点周末的加戏场，就是要分享听友们喜欢的一些话，我来帮你大声地读出来。在这个时段的尾声，我们来分享的是三豆什么脑，就是豆豆豆什么脑，他喜欢的一段话。愿你过得好，愿我不知道，愿你一生长安，且与我无关，愿你有深夜的酒，也有清晨的粥，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到白头。那年的情书，那年的故事，就这样还在。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你在别处都得到。

着地平，学会把酸楚用玩笑化解。许多看来很远很远的心愿，不停努力努力就会靠近一些。但有一个梦啊，最难的梦啊，是把你的心留下。幸福是个梦啊，最短的梦。 歌手在唱歌时，你发现他的情绪是可以把每一句歌词都粘合得更好，很流畅，从始至终真的是娓娓道来。这是来自辛晓琪的《最难的梦》。2018年8月3号星期五，已经到了夜里的11:40，辛苦一周，尤其是在这样的酷暑的日子里，辛苦一周的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虽然我在夜里今天晚上一个人，有听友说你也辛苦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苦的方向和苦的时长不太一样。白天人的状态里是多了很多的急躁的部分，加上天又热，所以很多时候你的不愉快感还有难受度都会提升。在夜里虽然说很多时刻会觉得没有那么多人和你分享，但是又觉得这种时间是很自由很弥足珍贵的。有时候我也在想，年纪再大一点我也做不了晚间节目了，到时候我要做几点钟的节目更为养生更为合适呢？这个问题可能难以给出答案，但它一定也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每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是你们最不喜欢听的，因为人都是喜剧不喜散嘛。不过如果我们愿意在相处的时候珍惜每分每秒，珍惜每一次可以互动，可以告诉你我在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关系里就没有再见二字，不说再见。 留在手提的纸条是你越过谁和谁的画面，偷偷穿越的小说背着老师家长读好几遍，没谈过几场恋爱却像月半娘半郎的腼腆，青春发育那几年还许着小孩干爹干妈的诺言，入学时想着毕业，毕业却因离开又一失眠，那时几首流行歌成了聚会 KTV 里的泪点，校服藏在衣柜底很丑却再没机会穿着上学，运动会的进行曲偶尔却比老情歌还让人怀念，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流淌作

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毁掉我的摩天大楼。 谁的心里没有一幢摩天大楼呢？这是来自薛之谦的摩天大楼。不知不觉就要和你到了一周中男左女右真的冲刺阶段了，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音乐叫醒耳朵，你的这段话足以见得你的心里真的有一个人，一个那么丰富能够那么给你足足记忆的一个人。你说何为思念，日月星辰旷野雨露，可否具体山川江流烟鸟湖泊，可否再具体万物是你无可躲。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走远，如果有一天我的心被敲碎，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你的笑颜，该叫我如何面对这样的一天。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回首而去，如果有一天你说你将展翅高飞，如果有一天这一切就呈现在眼前，该叫我如何克制含泪的眼。如今这一天已成为过去一段悲剧，只能在梦中对你轻轻一瞥，而我的泪早已随风而逝，但那泪痕是我对你的怀念丝毫不但是我对你的怀念丝毫